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33集，翻不起大浪。陈妮一愣，秦汉秋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请来什么人？新人？他抬头看向翻过去的下一页。陈妮本来以为下一页还是满满一页的不认识的名字，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，下一页只有一行字，一个名字，技术入股 Poppy。 我靠， 陈妮见到秦冉都抑制住没有惊呼出来的声音，在这个时候却没有忍住，他站起来，瞳孔不由放大，怔怔地看向屏幕，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出来了。来这儿的都有各大报社的手握一手资料的记者，不是业界人士可能不知道 Poppy 这个人，但他们都是做了功课的。尤其是半年前的 EA 代机器人出场，以及云光财团忽然入驻京城，云光财团低调，没有什么新闻，但陈妮对云光财团的事情如数家珍，自然也清楚云光财团28层两个大 boss 之一的 Poppy， 比陆之行还要神秘好几倍的人物，在云光财团声名远播，用一个 EA 代的机器人外加几个公开超前代码就站到那个位置上的人，他从头到尾只参与了云光财团大型客户端跟机器人的合作案，从此以后就神隐了。最近一次出现还是在去年七月份，直接引爆了整个 IT 行业。眼下他又出了什么新的技术吗？那叫什么思维虚拟引擎搜索吧。陈妮忍不住激荡的心，他原本今天打算划划水就回去的，没想过今天会有什么大新闻。然而拍完这张照片，他都忍不住心潮澎湃了。谁说秦汉秋这边没有大新闻来着？这新闻可大过所有 IT 类的大新闻呢。首先第一点，找到能等同于陆之行 Poppy 这等级的大神就少，更别说这大神还是很少出现的神秘 Poppy 大师。陈妮拍完照片直接给总编发过去。 总编，大新闻，我们要发了，独家拥有的大新闻，你快点出，我相信明天的报纸，我们要脱销了。 在场除了陈妮，也还有其他寥寥几个没有挤进去秦二爷记者发布会的记者，此时都没有忍住站起来，拿着摄影机拍了下来，然后激动万分地把照片发过去。圈子中的消息根本就控制不住，秦主任死死捂住这个消息，就是为了等今天的发布会。 秦主任，请问这个消息属实吗？ Poppy 为什么会跟你们合作？你们是直接跟云光财团内部合作吗？ 秦主任，请问 Poppy 本人会露面吗？ 一开始连话都不想说的诸位记者这个时候忍不住了，一个个站起来，激动地把话筒递过去。统共只有五六个记者，但噼里啪啦的声音跟闪烁着的灯光如同有满堂记者。跟着记者身后的摄影师也从没精打采的样子打起精神来，一个个扛着摄影机激动到不行。秦主任微笑一一回答。 好，属实，我们的合约已经签了，这是公章。 两分钟后，大门口的地方已经出现了第一个闻风赶过来的记者。与此同时，秦四爷这边，他拿着话筒说了几句场面话，就让策划部的人上台介绍他们的工程跟后续产品，还有几个主要共事人员。在场的都是 IT 网络工程专业研究方面的记者，他们都有内线情报，要拿到第一手新闻稿回去才有业绩。秦四爷这边的新闻明显比秦汉秋那边要高，他们自然会留在这边。不知道内线情报的小记者就跟着大记者后面跑，总归大记者的渠道多呀。这就跟外面的饭店一样， 大部分人都喜欢去排队的那一家吃，因为人多肯定好吃。许云豪站在人群里，看着冷佩珊已经上去介绍了合作案，不由深吸一口气。好在几天前自己做了明确的决定。秦四爷作为总裁，说了几句话之后就下来了。他手背在身后，看着对面门可罗雀的发布厅，不由挑眉道： 哦，秦汉秋他们还真的开了。许组长都离开了，他们还能请到撑起门面的硬件大师？ 我刚刚去看了一眼。 秦宇站在一边，似乎是笑了一声。 都是些新人，现场记者也就五六个吧，具体几个没怎么去数。 他看了一眼就回来了。 最少也请十个演员记者撑个场面，要是我根本就没脸再开下去这个发布会。哼。 秦四爷手背在身后，不由笑着摇头。 四爷再等等，二爷他们熬不了多久了，估计这场发布会熬下去之后，他们就该来求您了。 秦四爷身后的心腹开口道。秦四爷不动声色地笑笑，没再说什么，心里不由庆幸，好在听了欧阳威的话赌了一把。程家跟徐家没有帮忙，秦冉、秦汉秋那一行人翻不起什么浪花。而身侧不远处，许云豪等人也面面相觑，心里也怀有庆幸。一行人正说着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中间的一个记者手机响了一声，他低头看了一眼，然后猛然愣住，立马抄起家伙就往对面跑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